第二十七回，尸魔三喜唐三藏，圣僧恨逐美猴王。却说三藏师徒次日天明收拾前进，那镇元子与行者结为兄弟，两人情投意合，绝不肯放，又安排管带，一连住了五六日。那长老自服了草还丹，真似脱胎换骨，神爽体健。他取经心重，哪里肯烟流， 无极遂行。 师徒别了上路，早见一座高山，三藏道： 徒弟，前面有山险峻，恐马不能前，大家需仔细仔细。 行者道： 师父放心，我等自然理会。 好猴王，他在那马前横担着棒，剖开山路，上了高崖，看不尽。 风岩重叠，剑鹤弯环， 虎狼成阵走，极路作群行。 无数张巴钻簇簇，满山糊涂聚丛丛。千尺大蟒，万丈长蛇，大蟒喷愁云，长蛇吐怪风。道旁荆棘千万，岭上松楠秀丽。碧罗满目，芳草连天，影落苍冥北，云开斗柄南。万古长寒元气老，千峰威烈日光寒。那长老马上心惊，孙大圣不失手段，捂着铁棒笑吼一声，唬得那狼虫颠窜，虎豹奔逃。师徒们入此山，正行到嵯峨之处，三藏道： 悟空，我这一日肚中饥了，你去哪里化些斋吃？ 行者陪笑道： 嘿嘿，师父好不聪明，这等半山之中，前不八村，后不着店，有钱也没买处，叫往哪里寻斋？ 三藏心中不快，口里骂道： 你这猴子，想你在两界山被如来压在石匣之内，口能言，足不能行，也亏我救你性命，魔顶受戒，做了我的徒弟，怎么不肯努力，常怀懒惰之心？ 行者道： 弟子一颇殷勤，何尝懒惰？ 三藏道： 你既殷勤，何不化斋我吃？我肚饥怎行？况此地山岚瘴气，怎么得上雷音？ 行者道： 师父休怪，少要言语，我知你尊性高傲，十分为慢了你，便要念那画咒。你下马稳坐，等我寻哪里有人家处画斋去。 行者将身一纵，跳上云端里，手搭凉棚，睁眼观看。可怜西方路甚是寂寞，更无庄宝人家，正是多逢树木，少见人烟去处，看多时。只见正南上有一座高山，那山向阳处有一片鲜红的点子。行者按下云头道： 师父，要吃的了。 那长老问甚东西？行者道： 这里没人家化饭，那南山有一片红的，想必是熟透了的山桃，我去摘几个来你充饥。 三藏喜道： 出家人若有桃子吃，就为上分了，快去。 行者取了钵盂，纵起祥光，你看他筋斗晃晃，冷气嗖嗖，须臾间奔南山摘桃不提。却说常言有云，山高必有怪，灵俊却生精。果然这山上有一个妖精，孙大圣去时惊动那怪，他在云端里踏着阴风，看见长老坐在地下，就不胜欢喜道： 嘿嘿嘿嘿嘿，造化造化，几年家人都将东土的唐和尚娶大成， 他本是金蝉子化身，实是修行的原体。有人吃他一块肉，长寿长生。真个今日到了。 那妖精上前就要拿他，只见长老左右手下有两员大将护持，不敢拢身。他说两员大将是谁？ 说是八戒沙僧。 八戒沙僧虽没什么大本事，然八戒是天蓬元帅，沙僧是卷帘大将，他的威气尚不曾歇，故不敢拢身。妖精说： 哼，等我且戏他戏，看怎么说。 好妖精停下阴风，在那山坳里摇身一变，变做个月貌花容的女儿，说不尽那眉清目秀，齿白唇红，左手提着个青瓦罐，右手找一壶绿瓷瓶，从西向东径奔唐僧。圣僧歇马在山岩，忽见群刹女近前，翠幼轻摇龙玉笋，香裙斜拽显金莲，汗流粉面花寒露，沉浮峨眉柳带眼。仔细定睛观看处，看看行止到身边。三藏见了，叫 八戒、沙僧，悟空才说这里旷野无人，你看那里不走出一个人来了。 八戒道：师父，你沙僧坐着，等老猪去看看来。那呆子放下钉耙，整整直跺，摇摇摆摆，充作个斯文气象，一直的敌面相迎，真个是远看未识，近看分明。那女子生的冰肌藏玉骨，山岭露酥胸，柳眉肌翠带，杏眼闪银形，月样容一俏，天然性格情，体似燕藏柳，声如莺转林，半放海棠龙小志，才开芍药弄春情。那八戒见那生得俊俏，呆子就动了凡心，忍不住胡言乱语，叫道： 女菩萨往哪里去？手里提的是什么东西？ 分明是个妖怪，他却不能认得。那女子连声答应道： 长老，我这青罐里是香米饭，绿瓶里是炒面筋，特来此处不他故，因环视殿要斋僧。 八戒闻言满心欢喜，即抽身就跑了个猪癫疯，报与三藏道： 师父，吉人自有天报，师父饿了，叫师兄去化斋。那猴子不知哪里摘桃子耍去了，桃子吃多了也有些遭人，又有些下坠，你看那不是个斋僧的来了。 唐僧不信道：你这个夯火胡缠，我们走了这项，好人也不曾遇到一个，斋僧的从何而来？ 八戒道：师父，这不到了。 三藏一见，连忙跳起身来，合掌当胸道： 女菩萨，你府上在何处住？是甚人家有甚愿心来此斋僧？ 分明是个妖精，那长老也不认得。那妖精见唐僧问他来历， 他立地就起了个虚情， 花言巧语来转红道： 师父，此山叫做蛇回兽怕的白虎岭，正西下面是我家，我父母在堂看经好善，广斋方上远近僧人，只因无子，求神作福，生了奴奴，欲搬门第配嫁他人，又恐老来无依，只得将奴招了一个女婿养老送终。 三藏闻言道：女菩萨，你语言差了，圣经云父母在不远游，游必有方， 你既有父母在堂，又与你招了女婿，有怨心，叫你男子还便也罢，怎么自家在山行走，又没个侍儿随从，这个是不尊妇道了。那女子笑吟吟，忙陪俏语道： 师父，我丈夫在山北坳里带几个客子锄田，这是奴奴煮的午饭，送与那些人吃，只为五黄六月无人使唤，父母又年老，所以亲身来送，呼吁三位远来，却思父母好善，故将此饭斋僧，如不弃嫌，愿表勤献。 三藏道：善哉善哉，我有徒弟摘果子去了，就来，我不敢吃，假如我和尚吃了你饭，你丈夫晓得骂你，却不罪作贫僧也。那女子见唐僧不肯吃，却又满面春生道： 师父啊，我父母斋僧这是小可，我丈夫更是个善人，一生好的是修桥补路，爱老怜贫，但听见说这饭送与师父吃了，他与我夫妻情上比寻常更是不同。 三藏也只是不吃，旁边却恼坏了八戒，那呆子努着嘴，口里埋怨道：天下和尚也无数，不曾像我这个老和尚罢软，现成的饭三份倒不吃，只等那猴子来做四份再吃。他不容分说，一嘴把个罐子拱倒，就要动口。只见那行者自南山顶上摘了几个桃子，拖着钵盂一筋斗点将回来，睁火眼金睛观看，认得那女子是个妖精，放下钵盂，撤铁棒，当头就打。唬得个长老用手扯住道： 悟空，你走将来打谁？ 行者道： 师父，你面前这个女子莫当做好人，她是个妖精，要来骗你哩。 三藏道：你这猴头，当时倒也有些眼力，今日如何乱道？这女菩萨有此善心，将这饭要摘我等，你怎么说她是个妖精？行者笑道： 嘿嘿嘿，师父，你哪里认得？老僧在水帘洞里做妖魔时，若想人肉吃，便是这等，或变金银，或变妆台，或变罪人，或变女色，有那等痴心的爱上我，我就迷他到洞里，尽意随心，或蒸或煮受用，吃不了还要晒干了防天阴呢。 师父，我若来吃，你定入他套子，遭他毒手。 那唐僧哪里肯信，只说是个好人。行者道： 师父，我知道你了，你见那等容貌，必然动了凡心，若果有此意，叫八戒伐几个树来，沙僧寻些草来，我做木匠，就在这里搭个窝铺，你与他圆房成事，我们大家散了，却不是件事业，何必又跋涉许甚惊去。 那长老原是个软善的人，哪里吃得他这句言语，羞得个光头彻而通红。三藏正在此羞愧，行者又发起性来，扯铁棒往妖精劈脸一下。 那怪物有些手段，使个解尸法，见行者棍子来时，他却抖擞精神，欲先走了，把一个假尸手打死在地，唬得个长老战战兢兢，口中作念道： 这猴卓然无礼，屡劝不从，无故伤人性命。 行者道： 师父莫怪，你先来看看这罐子里是什么东西。 沙僧搀着长老近前看时，哪里是甚香米饭，就是一罐子拖尾巴的长蛆，也不是面筋，却是几个青蛙癞蛤蟆满地乱跳。长老才有三分信，怎经猪八戒气不愤，在旁露八分缩嘴道： 师父，说起这个女子，她是此间农妇，因为送饭下田，路遇我等， 却怎么猜他是个妖怪？哥哥的棍中走将来，试着打他一下，不急就打杀了。怕你念什么紧箍咒，故意使个障眼法，变作这等样东西，眼晃你眼，誓不念咒里。 三藏自此一言，就是晦气到了，果然信那呆子穿梭，手中念诀，口里念咒，行者就叫：“ 哎呀，头疼，头疼！默念，默念，有话便说。” 唐僧道：“有甚话说？出家人时时常要方便，念念不离善心，扫地恐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照灯。你怎么步步行凶，打死这个无辜平人？取经来何用？你回去吧。”行者道：“ 师父，你叫我回哪里去？” 唐僧道：“我不要你做徒弟。”行者道：“ 你不要我做徒弟，只怕你西天路去不成。” 唐僧道：“我命在天，该哪个妖精争了吃，就是主了，也算不过。终不然，你就得我的大限。你快回去。”行者道：“ 师父，我回去便也罢了，只是不曾报得你的恩呢。” 唐僧道：“我与你有甚恩？”那大圣闻言，连忙跪下叩头道：“ 老孙因大闹天宫，治下了伤身之难，被我佛压在两界山，幸观音菩萨与我受了戒刑，幸师父救脱吾身，若不与你同上西天，显得我知人不报非君子，万古千秋做骂名。” 原来这唐僧是个慈悯的圣僧，他见行者哀告，却也回心转意道：“ 既如此说，且饶你这一次，再学无礼，如若仍前作恶，这咒语颠倒就念20遍。行者道：“ 30遍也由你，只是我不打人了。” 却才服侍唐僧上马，又将摘来桃子奉上。唐僧在马上也吃了几个，权且充饥。却说那妖精脱命升空，原来行者那一棒不曾打杀妖精，妖精出神去了。他在那云端里咬牙切齿，暗恨行者道：“ 哼，几年只闻得他讲手段，今日果然话不虚传。那唐僧以死不认得我，将要吃饭，若低头闻一闻，我就一把捞住，却不是我的人了。不期被他走来，弄破我这勾当，又几乎被他打了一棒。若饶了这个和尚，诚然是劳而无功也。我还下去气他一气。 好妖精，暗落阴云，在那前山坡下摇身一变，变做个老妇人，年满八旬，手拄着一根弯头竹杖，一步一声的哭着走来。八戒见大惊道：“师父，不好了，那妈妈来寻人了。” 唐僧道：“寻甚人？”八戒道：“ 师兄打杀的定是他女儿，这个定是他娘寻将来了。” 行者道：“ 哼，兄弟莫要胡说，那女子18岁，这老妇有80岁，怎么60多岁还生产？断乎是个假的，等老孙去看来。” 好行者拽开布走近前观看，那怪物假变一婆婆，两鬓如冰雪，走路慢腾腾，行步徐切切，若体瘦伶仃，脸如枯彩叶，颧骨往上翘，嘴唇往下瘪，老年不比少年时，满脸都是荷叶褶。行者认得他是妖精，更不理论，举棒照头便打。那怪见棍子起时，依然抖擞，又出化了元神脱针去了。 把个假尸首又打死在山路之下。唐僧一见，惊下马来，睡在路旁，更无二话，只是把紧箍咒颠倒足足念了20遍。可怜把个行者头勒得似压腰葫芦，十分疼痛难忍。滚将来哀告道：“ 师父默念了，有甚话说了吧？” 唐僧道：“有甚话说？出家人耳听善言，不坠地狱。我这般劝化你，你怎么只是行凶，把贫人打死一个又打死一个，此事何说？”行者道：“ 他是妖精。” 唐僧道：“这个猴子胡说，就有许多妖怪，你是个无心向善之辈，有意作恶之人，你去吧。”行者道：“ 师父又叫我去，回去便也回去了，只是一件不相应。” 唐僧道：“你有什么不相应处？”八戒道：“ 师父，他要和你分行李哩，跟着你做了这几年和尚，不成空着手回去，你把那包袱里什么旧偏衫、破帽子分两件与他吧。” 行者闻言气得暴跳道：“ 哼，我把你这个尖嘴的夯货，老孙一向秉教沙门，更无一毫妒忌之意、贪恋之心，怎么要分什么行李？” 唐僧道：“你既不嫉妒贪恋，如何不去？”行者道：“ 实不瞒师父说，老孙500年前居花果山水帘洞大战英雄之际，收降72洞邪魔，手下有4方7000群怪，头戴的是紫金冠，身穿的是赭黄袍，腰系的是蓝田带，足踏的是步云履，手执的是如意金箍棒，着实也曾为人。自从涅盘醉渡，削发秉正沙门，跟你做了徒弟，把这个金箍勒在我头上，若回去却也难见故乡人。师父果若不要我，把那个松箍咒念一念，退下这个箍子交付于你，套在别人头上，我就快活相应了，也是跟你一场，莫不成这些人意也没有了？” 唐僧大惊道：“悟空， 我当时只是菩萨暗授一卷紧箍咒，却没有什么松箍咒。”行者道：“ 若无松箍咒，你还带我去走走吧。” 长老又没奈何道：“你歇起来，我再饶你这一次，却不可再行凶了。”行者道：“ 再不敢了，再不敢了。” 又服侍师傅上马，偷路前行。却说那妖精，原来行者第二棍也不曾打杀他，那怪物在半空中夸奖不尽道：“ 好个猴王，着然有眼，我那般变了去，他也还认得我。这些和尚他去得快，若过此山西下40里，就不服我所管了。若是被别处妖魔捞了去， 好到就笑破他人口，是碎自家心，我还下去戏他一戏。” 好妖精，暗耸阴风，在山坡下摇身一变，变成一个老公公，真个是 白发如彭祖，桑然赛寿星， 耳中鸣玉磬，眼里晃金星，手拄龙头拐，身穿鹤氅青，属珠掐在手，口诵南无经。唐僧在马上见，心中欢喜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西方真是福地，那公公路也走不上来，逼法的还念经呢。”八戒道：“ 师父，你切莫要夸奖，那个是祸根哩。” 唐僧道：“怎么是祸根？”八戒道：“ 行者打杀他的女儿，又打杀他的婆子，这个正是他的老儿巡将来了。我们若撞到他的怀里，师父你便偿命，改个死罪，把老猪为从问个充军，沙僧喝令问个百战， 那行者使个遁法走了，却不苦了我们三个丁刚。 行者听见道：“ 哼，这个呆根，这得胡说，可不唬了师傅。等老孙再去看看。” 他把棍藏在身边，走上去，迎着怪物叫声：“ 老官儿往哪里去？怎么又走路又念经？” 那妖精错认了定盘星，把孙大圣也当做个等闲的，遂答道：“ 长老啊，我老汉祖居此地，一生好善斋僧，看经念佛，命里无儿，只生得一个小女，着了个女婿。今早送饭下田，想是遭逢虎口，老齐先来找寻，也不见回去，全然不知下落。老汉特来寻看， 果然是伤残他命，也没奈何， 将他骸骨收拾回去，安葬营中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嘿嘿，我是个做吃货的祖宗，你怎么袖里拢个滚儿来哄我？你瞒了众人，瞒不过我，我认得你是个妖精。” 那妖精唬得顿口无言。行者撤出棒来，自存思道：“ 若要不打他，显得他倒弄个风；若要打他，又怕师傅念那话咒语。” 又思量道：“ 不打杀他，他一时间抄空把师傅捞了去，却不又费心劳力去救他，还打的是，就一棍子打杀他。师傅念起那咒，常言道：‘虎毒不食儿。’凭着我巧言花语，嘴灵舌辩，哄他一哄，好倒也罢了。” 好大圣念动咒语，叫当方徒弟本处山神道：“ 这妖精三番来戏弄我师父，这一番却要打杀他，你我在半空中作证，不许走了。” 众神听令，谁敢不从，都在云端里照应。那大圣棍起处，打倒妖魔，才断绝了灵光。那唐僧在马上又唬得战战兢兢，口不能言。八戒在旁边又笑道：“ 呵呵呵，好行者，风发了，只行了半日路，倒打死三个人。” 唐僧正要念咒，行者急到马前叫道：“ 师父莫念莫念，你进来看看他的模样。” 却是一堆粉骷髅在那里。唐僧大惊道：“ 悟空，这个人才死了，怎么就化作一堆骷髅？” 行者道：“ 哼，他是个潜灵作怪的僵尸，在此收人拜本，被我打杀，他就现了本相。他那脊梁上有一行字，叫做白骨夫人。” 唐僧闻说，倒也信了。怎禁那八戒旁边缩嘴道：“ 呵呵，师父，他的手中棍凶，把人打死，只怕你念那话故意变化个模样，掩你的眼目里。” 唐僧果然耳软，又信了他，随父念起。行者禁不得疼痛，跪于路旁，直叫：“ 默念默念，有话快说了吧。” 唐僧道：“ 猴头还有甚话说？出家人行善如春园之草，不见其长，日有所增；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，不见其损，日有所亏。你在荒郊野外一林打死三人，还是无人检举，没有对头。躺到城市之中人烟凑集之所，你拿了那哭丧棒，一时不知好歹，乱打起人来，撞出大祸，叫我怎的脱身？你回去吧。” 行者道：“ 师父错怪了我也，这厮分明是个妖魔，他实有心害你，我倒打死他，替你除了害，你却不认得，反信了那呆子谗言冷语，屡次逐我。常言道，事不过三，我若不去，真是个下流无耻之徒。我去，我去，去便罢了，只是你手下无人。” 唐僧发怒道：“ 这泼猴越发无礼， 看起来侄女是人，那悟能悟净就不是人。 那大圣一闻的说他两个是人，止不住伤情凄惨，对唐僧道声： 苦啊， 你那时节出了长安，有刘伯钦送你上路，到两界山借我出来投拜你为师，我曾穿古洞入深林，擒魔捉怪，收八戒得沙僧，吃尽千辛万苦，今日美得星星使糊涂，只叫我回去，这才是鸟尽弓藏，兔死狗烹，罢罢罢，但只是多了那紧箍咒。唐僧道： 我再不念了。 行者道： 这个难说，若到那毒魔苦难处不得脱身，八戒沙僧救不得你，那时节想起我来，忍不住又念诵起来，就是十万里路我的头也是疼的，假如再来见你，不如不做此意。 唐僧见他言言语语，越添恼怒，滚鞍下马来，叫沙僧包袱内取出纸笔，寄于剑下取水，石上磨墨，写了一纸贬书递于行者道： 猴头，只此为照，再不要你做徒弟了，如再与你相见，我就坠了阿鼻地狱。 行者连忙接了贬书道： 师父不消发誓，老孙去吧。 他将书折了留在袖中，却又软款唐僧道： 师父，我也是跟你一场，有蒙菩萨指教，今日半途而废，不曾成得功果，你请坐，受我一拜，我也去得放心。 唐僧转回身不睬，口里叽叽哝哝的道： 我是个好和尚，不受你歹人的礼。 大圣见他不睬，又是个身脉法，按脑后毫毛拔了三根，吹口仙气叫变，即变了个三个行者，连本身四个，四面围住师傅下拜。那长老左右躲不脱，好道也受了一拜。那圣跳起来，把身一抖，收上毫毛，却又吩咐沙僧道： 贤弟，你是个好人，却只要留心防着八戒沾言沾语，途中更要仔细，倘一时有妖精拿住师傅，你就说老孙是他大徒弟，西方毛怪文博的手段不敢伤我师傅。 唐僧道：我是个好和尚，不提你这歹人的名字，你回去吧。那大圣见长老三番两复不肯转意回心，没奈何才去。你看他 噙泪叩头辞长老， 含悲留意主沙僧，一头侍奉坡前草，两脚蹬翻地上腾，上天下地如轮转，跨海飞山第一能，顷刻之间不见影，霎时即返旧途程。你看他忍气别了师傅，纵筋斗云，竟回花果山水帘洞去了，独自个凄凄惨惨，忽闻得水声过耳。大圣在那半空里看时，原来是东洋大海潮发的声响，一见又想起唐僧，止不住腮边泪坠，停云驻步，良久方去。毕竟不知此去反复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